轻轻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。轻轻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呀寒风你吹不倒。轻轻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无论春夏与秋冬，一样清脆一样好， 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

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，他们说有点怀疑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，要不要出门淋忽隐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像你这般甜美，阅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，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， 想起，是否？